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光也走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你好久后，你常常也真会哄，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叫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喝几杯，祝我年少有为。 之前呢，我们说过，在全球榜上呢，往往亚军的位置比较稳固，而本周呢，这个毫无道理的这个定理呢被打破了。上周第二名呢，本周小降了一个榜位，来自于李荣浩的《年少有为》。季军提前出现了，而亚军位置呢，只是在之前仅仅上榜过一周就匆匆离榜的，来自于张碧晨的《不给予》。那两周前呢，首度上榜取得了第四名，而这一次直接是以亚军的位置重新回到榜单当中。 灰灰的空气凝结成了水滴，下起了雨，无声的雨里看到远处的你，让朦胧蔓延你眼睛，哦，怎么的天气要让你失 决定。 局谁来决定，要人不得不愿意。 上周空降冠军，本周蝉联冠军，恭喜鹿晗的这首《时间停了》。听过本周完整的15首上榜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有点残忍的环节下榜歌。其实呢也没有那么依依不舍，因为呢这些歌告诉我们下榜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下面这首歌一共有5周的榜龄，而一共呢是上榜过4次，下榜4次，也是绝无仅有的成绩了。上周以第15名的成绩再度回榜，本周再度下榜。许巍啊，这首《我的爱》。 命运伴着时间，有沉寂也有着精彩，心中渴望无忧的时光，回忆里藏进尘埃，在熟悉和平凡之地，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观沧海乌云破开，今宵你

为了擦亮这块名片，市政府日前出台关于推动北京老字号传承发展的意见，重点内容包括五年内认定100名北京老字号工匠，经营规模超过10亿元的老字号企业达到20家以上，先申请设立的企业、个体工商户未经授权不可使用与经认定的老字号相同或近似的名称等等。再来关注展览方面，四季阿尔山风光摄影展昨天在王府井大街开幕。本次展览展出了阿尔山四季风光摄影作品100幅，展期为10天。影展既是兴安盟向首都人民展示阿尔山美丽风景的平台，也是京蒙两地在文化旅游领域帮扶协作的又一举措。北京意象诗画海淀绘画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并持续到12月16号。展览是北京意象系列展览之一，这一系列是市文联主办的大型美术创作工程，开始于2010年，邀请艺术家实地采风创作，反映北京各区的自然人文风貌。本次展览包括油画52幅和国画50幅，12月8号在海淀美术馆北馆还将有170幅作品进行展览。最后来看，北京辽金成员博物馆近日重新面向公众开放，在馆舍和展陈条件升级之后，推出了第一个专题性展览《铁凤风鸣辽金东京地区文物展》，展出来自辽金成员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院、辽阳博物馆、沈阳市考古所等多家文博单位的153件套文物，展览持续到2019年3月6号。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1:33，现在是34分了，欢迎大家回来，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第947期榜单的李榜歌。在两周前呢，一共有6首新歌上榜，经过一周之后呢，只有2首留在榜上，4首歌下榜。而在本周的榜单当中呢，汪苏泷的《全世界陪我失眠》和张碧晨的《不给予》重新回榜，但是上周留在榜上的2首歌呢，却在本周双双退出了竞争。首先我们听到的是两周榜龄上周第5位，本周离榜，来自于张靓颖的《我不在》。 充满了期待，关于爱，关于未来，然后就受到了伤害，才明白人生有太多原来。我曾幻想将来能有人出现，他会让我值得存在，可当我被孤单打败，终于明白没人回来，世界是一个人的舞台，自己跌倒了只有自己站起来。我不在等着别人的慷慨，我不再是抓着青涩裙摆楚楚可怜的女孩，不再害怕漂浮在人海，所有不应该期待的期待早已看开，我不在。什么应该不应该， 人生乍现眼前，用面膜敷好的脸学点尖，和韩剧在光点，薰衣草紫色香薰点了半天，不必管他不喜欢发流轮丝，气味不甜，我下时年幼中可轻盈地到访那边，城楼下午市。生活杂务再不一切，无人让我储半件苹果批，像二人还有弱势，离任发妻再不因体谅互因终日受尽管制，世界多不济，靠着钻戒让我赎回我的一世。由我一个发梦或淋浴，没人再同享，连房再给我滋养。旧日我那样期待，没伴侣破坏宁静的晚上，身处空间太空阔，爱的矛盾又回响，从离开他得到解决，落了灯，为何自伤？一个跟一起亦觉悲伤。离开他得到解脱，落了灯。 始装快乐，有点牵强。床头那扇窗，左看见月光，问谁愿同享？明了相恋比起参半，若这刻诚实问心。 这两位的演唱上的技巧，他们的唱功的确是令人非常享受，两位实力派的女歌手的新歌。不过呢，在上榜两周之后呢，双双离榜，上周第五张靓颖的《我不在》，以及上周第六名谢安琪的《一个女人的女》，对不起，《一个女人》和《浴室》。两周前呢是六首进榜新歌几上几下，而说到上周的这个五首进榜新歌当中呢，有四首继续出现在了我们的榜单当中，仅有一首离开榜单。而这首歌呢，之前在我们中歌榜上有着非常好的成绩。好，我们来听沙宝亮自己作曲并演唱，有着优美旋律的情歌，而且名字非常的动人，叫做《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 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寻找你心里那片伤。谁把那孤单缠绕在回忆旁，抚摸着半是深情半是风霜。回来不问情，相见不见时还给你一寸心，回来不问情，烟雨落窗上红颜染似花。回来不问情，愿被我唤醒，你的泪打湿了曾经。归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醉。 等来一束晨曦，听见日出云中鸡犬喧； 等来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纱布带爱代替愤怒，言语的冷枪天天都听到，仿佛子弹飞舞，没有令我却步，谁缠住我喜欢担任原告，诱惑背叛责骂，重伤悲害谎话欺骗，盗取我用信念强大的影子， blood on my shirt hurt. Step after step, I was moving on. 喧哗之中祷告，让爱为我带路。人性的缺点可清楚看到。 Searching for the sunlight, searching for the hope. 谁能伴我星光之后？ I was lost, ain't nobody there.Blame it on the rain is dropping. Blame it on the trees blocking. Blame it on the earth is judging me. But never ever did I blame myself. 烈日冷漠冷漠固执捧去叫我去危自卑我用信念强大的影子。 Get my way, push them off the coast away. Destination is to find a way. I believe tomorrow's gonna be a better day. Don't fall in your own hands, oh no. Don't get dead in your own chores, oh no. Things be complicated, this game is suffocating. Sniffing negative vibes, see our smiles. 本周的李榜歌呢，都是根据上周的成绩双双李榜。那之前呢有第五第六名张靓颖和谢安琪的歌曲，而刚刚两首呢是上周第九沙宝亮的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以及上周第十郑秀文和王嘉尔的 Creole and Me。 下面之前的几首李榜歌，下面这首歌可以说是有着超长的榜龄了，这就是之前呢连续几周的恒星歌，那上榜时间长达11周，最好成绩到达亚军。来听莫文蔚的绝。 脱掉皮靴，跳下白雪，有一些轻快，轻得很结实。也吻过喉结，转过里叶，有一些眼里很绝。变成我，边走边杂学，春花和秋叶，美好也残缺， 期待追。